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咁啊，八点十分，礼拜四晚上杏林茶时间。 喂，讲啲内地嘢俾你听下吓。依家咧最近出现咗一种好正嘅嘢，叫做水质疗法。水質你知係咩啦？ 係啊， 奇拿啦， 即係去到好多地方，有時一叉只腳佢，有時都會遇到。 嗯，之前我哋都有略略提過下啦。咁今次咧，佢呢個水質療法咧，就話用佢哋咧去吸血，再加埋咧食一啲叫做窒胎素啊。 嚇！即係個名咁奇怪嘅。 係啊，唔係窒你嘅，係窒胎素嘅藥片嚇。咁、就話咧能醫百病咧，又係嚇。咁連中咗風咧已經十幾年唔喐得嘅病人咧，都可以靠呢個咁嘅水質療法咧企翻起身。咁你聽到你覺得吸唔吸引啊？中風危機解密。 咁好吸引啊！ 好吸引啊！同阿方醫生介紹下，話喂，以後即係引進呢個水質療法好喎、 啊。方醫生係落刀嘅，嚟下介紹嚟俾另一位阿、蔡德康醫生。 養翻嘢調 嘅 佢， 問下蔡醫生得唔得㗎？佢用藥㗎嘛，嚇、即係佢呢個用山治療以外，用唔用到呢一種嘅，即係嚇、生物藥物咧？ 咁啊，長期要拎住嗰啲咧，平時去啲溪界有啲細個嘅時候咧，咪拎住嗰啲透明兜裝蝌蚪咁樣嗰啲，係咪將啲水質放喺裏面？ 當然可 以，揾你做肉腿得， 唔係，你用條肉腿， 揭開佢大盒咁樣， 一打成 吸引幾條咁 啊！即係肉腿， 呢真係正所謂真係生物療法、生物製劑，你都聽唔少啦嚇。呢、這個生物療法啦，咁嗱呢個水質療法其實好簡單嘅啫。咁你養幾條呢啲咁嘅水質啦，咁啊將佢咧放喺身體唔同嘅部位，咁就等佢吸住你嗰啲血，咁可以咧改善你啲血液質素。咁如果跟住食埋呢啲窒胎素咧、就可以醫唔止中風嘅，糖尿啊、高血壓咁都得。咁如果 高血壓得， 係如果你冇 中風，我明白。喂，其實中風咧都可能嚇、即係我聽嗰啲怪原理都有啲咁嘅機會啊。但係糖尿咧都得，血壓高都得。 佢改善你嘅， 太神奇！ 佢都係改善你的血液質素啦，係嘛？或者素質啦，佢哋興講素質嘅。 咁得到個果效咧， 係啊，係啦。咁如果你冇呢啲病都唔緊要啊，我哋預防都得嘅。 喂，咁咧，咁啊，其實點啊？點解無端預防啫？你有血壓高，針對血壓高啫。咁你冇血壓高， 預防血壓高咯。你知啦，依家美國將嗰個指引咧、即係改咗咧，嗰、個標準好鬼低噶嘛，好容易咧就過噶啦。 咁嗰、那個奇乸咪叫聰明的奇乸？咁聰明， 知佢有幾聰明？ 人類，人類未發展到咁樣嘅腦袋。 但如果以佢即係個效能咁高嘅話，冇、理由仲存在，佢應該絕咗種噶咯。 俾人捉曬啊！ 係啦，真係童書就聰明啦。知道內地嘅國情，如果嗰隻嘢真係得，我哋五千年醫學咁博大精深， 已經著咗種啦， 早就俾人捉曬啦。你諗下，我細個真係食過黃花雀，依家話極貧危，我一諗翻起細個都覺得有啲唔啱。但係以前細個咧，嗰啲燒臘鋪咧，真係有一串串賣。 冇咩唔啱嘅，你細個嗰陣時又未絕種，咁嗰陣時咧人咁少，嗰陣時人口同依家爭一截， 咁係， 係咪？咁嗰陣時仲有咧內。即係內地未崛起啊！ 係啊，仲有一片田，仲有一片田嘅。 係啊，咁 禾花雀當時係害料嚟㗎。 係啦， 即係話咧，將嗰啲稻米咧就啄曬。 係 咯，咁啊害料，所以先至將佢哋一網成擒，然後變成咗燒味裏邊嘅其中一味，即係成串黃花雀。不過我細個就係唔識食啊嘛。 你唔識食？ 唔識，因為太細，太 連頭連即係 頭我就唔中意食，我見到冇過啊。咁但係佢嗰個身咧，因為佢冇乜肉啊！啲細細佬哥通常都打啖肉俾嘛，你最好個雞髀嘅啫，係咪咁啊？但係叫佢硬角角， 係成隻食㗎，好似 係 我好耐之前都食過。 咁我依家就諗起，哇！真係細個真係太過唔啱啦，一原表極貧危。 都係細個你唔知咯，不知者不罪 啊，係啊。但係有時就係話啦，如果大家一齊嚟張開口嘅話，如果真係發現嗰個奇乸可以醫到國人嘅高血壓嘅話， 睇嚟唔係嘅，唔係點解唔係咧？因為推銷呢種療法嘅健康中心咧，就話呢啲水質咧係自家養嘅，即係好似自家養雞一樣啦。咁你自家養係咯， 自家啊， 你自家養啊嘛，咁點會絕種啫？ 啊，自家啊， 咁係佢哋話係有機嘅。 無菌㗎。 有無菌嘅真係唔知啦，即係你真係驗過先知啦。有機咁你要行去，就算你喺香港啊，你見到啲有啲泥灘沼澤嗰啲地方，你踩只腳埋去種幾隻都有機㗎，肯定有機啦嗰啲，係 啊， 係嘛？即係唔係好多人行山都試過㗎啦，種呢啲奇蘭。 咁我都種過啦，一陣間再分享啦。你記唔記得我？ 記得。 我 send 過俾你睇嘅。 哦，係啊。 我想揾翻段片咧，但係揾唔翻。 係咪喺你舊手機度啊？ 我懷疑係，我要去查下先。 好。 但係你啲手機嚇個樣又新嘅喎，入邊死咗嘅嚟喎。 可能喺啲SD 卡入邊都有，我懷疑。 同埋仲你仲 查下先， 揾到啊擺上啊， 擺上阿 share 嗰度啦。 好。但係呢啲話自家養呢啲呢，我諗起之前呢咪有一段時間話好流行做嗰啲蝸牛 facial 嘅、哦、跟住又有人自家養， 係啊，自家養跟住 都假得。喂，但呢個就發揚光大啦、啊、呢、這個、啊、去到外國都有啊， 嗰個係啦，但係呢佢哋喺外國呢即係唔單止係即係自己養啦，仲對佢哋好好㗎，每隻蝸牛都有自己嘅住處同埋有 名 嘅， 咁佢住咗自己嘅殼， 係啦， 佢哋有俾啲咩住 間屋裏面， 冇殼蝸牛呢就香港好多， 佢哋叫地太重啊！ 系啊，嗱，社會上冇學蝸牛啊，即係冇屋住嗰啲啊，嚇嗰啲朋友啊，上唔到車嗰啲啊嚇。 但係佢哋喺我嗰啲，唔單止有自己個學，仲有出面另外一間屋啦。跟住另外咧，就每人都有自己嘅名噶嘛。你去做 treatment 嘅時候咧，佢就話：， 阿 Sir 嚟啦，阿 Sir 躝上你塊面。 係，你想揾邊一位幫你咧？咁啊，邊一位療師咧？ 喂，咬人嗰度，快咬遠切件。啊、可能是用這些名字。 那這些水質有沒有名 字、那我又不知道，因為它很難。 在 蝸牛你在它學到呢、找支 felt pen 寫了寫個名字在這裡。這些、水質呢哇神神你哪裡寫到 很難。 還有呢它肚餓的時候呢、如果它縮曬 是 一條線咁樣， 佢即係肚餓同飽咧幾個 size 嘅， 係啊，差好遠嘅。 所以呢啲切實就有用啦。 嗯， 嗱咁呢班人咧就解釋呢啲窒咧，其實就喺吸血嘅過程咧就會釋放一啲窒胎素，就進入咗即係嗰個人嘅身體裏面，咁啊改善你嘅血液啦，咁令你嘅身體健康啦。但係如果要達到最佳嘅療效咧，就要配合埋一啲口服嘅水窒精華。就係呢啲窒胎素啦。 水窒精華係點啊？即係將佢煲咗佢啊？ 我唔知佢點整出嚟㗎。咁總之就係呢啲窒胎素啦。啊，咁呢啲咁嘅水窒精華咧，都要成2000蚊一盒㗎。 嚇、啊？咁2000蚊一盒？ 係啊，呢啲 好窒都窒埋。 真係窒咗喎！你諗下，你平時行山咧？有時真係有機會遇到㗎嘛，遇到佢哋咁甚至有時見到㗎。係、哇嚟啦嚟就掹你一腳係咪咁，但係 咁有2000蚊 㗎喎。儲幾次就2000蚊㗎。 係啊。 嘩真係好好嘅。 咁呢當然就係騙局嚟㗎啦，不過呢佢哋其實唔係靠賣呢啲水質或者呢啲咁嘅療程呢發達㗎。 咁 佢其實係一種係唔係呀。佢發達嘅方法呢仲勁。 已經識得吸血㗎喇，咁都唔發達。轉頭睇下再講啊。 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返我哋杏林茶時間， 講緊一個水質療法，有病醫病，又係冇病呢就強身，咁係騙局嚟嘅，咁但係佢哋唔係靠賣療程，而係靠個Pyramid Scheme 層壓式推銷，咁呢就係你要掹人嚟參加呢個推銷，咁你掹下線又再下線，一路嗰啲推銷下線呢，咁買嗰個呢咁你就可以賺錢啦。 咦，咁佢我都覺得佢幾叻喎。首先呢佢就搵咗水蛭啦，即係奇乸啦，咁就一隻吸血嘅動物啦，佢就學咗吸血嘅動物嘅方法喎，一層吸一層嘅血， 係 一路咁吸落去，咁佢真係完全原來即係有奇乸數嗰個係佢喎。 所以你咪可以要寫個伏字呢， 服侍啊，佢先係搵一隻吸血嘅動物，然後再模仿一隻吸血嘅動物，再吸人嘅真血。 但佢仲要即係改造咗，因為嗰啲吸血嘅動物呢吸到咁上下自己都會吸滿咗，需要 係吸到漲晒啦， 佢唔需要漲極都唔會漲得滯㗎喎。 係啊，因為有排吸㗎嘛。 係囉。 真係慘，真係慘啊，先吸你真血， 無限的 capacity， 再吸你荷包血，兩邊吸晒，嘩勁啊。 即係呢個係一個佢即係幾創科嚟㗎。 犀利嘅內地啦，其實除咗呢啲用水質呢，講真有好多股票都係咁㗎啦。咁、那個股票個 PE 係幾十甚至係過百。咁但係呢哇你只要搵到有下線買你呢，咁一路買一路升喎。 嗯。 啊、其實 Bitcoin 都係。 係啊。 你買 Bitcoin 升到。 有破兩萬。 黐線嘅真係。 係啊係啊，即係。唉，真係諗起費 事。你去買咩啊？你個 Bitcoin？ 係 買傻瓜咯。 細個嗰啲英國嗰啲同學仲有人買一個半個啊。 係。 唉，嗰陣時買咗，依家咪好高興。 發達， 發達啦，應該係。 但唔係喎，當年我英國同學真係其中一個傻仔例子嚟嘅喎。 但唔緊要㗎。 佢真係攞 Bitcoin 買 pizza 嗰啲嚟嘅喎。 咁傻人有傻福啊！ 哇！ 系啊， 當時啊嘛。 系啊，好唔緊要啦。嗱，咁講翻啦，呢啲水質咧，其實喺咬人咧吸住啲血嘅時候咧，就會分泌口水嘅。 系啊。 咁啲口水裡面咧，就係、是、有嗰個水質素啊。嗱，呢個就係真正嘅學名啊、，Hirudin 水質素。咁咧，呢個水質素就係防止啲血凝固嘅。 嗯。 咁因為咧，如果只水質咧，佢咬你之後咧，佢冇呢個即係冇呢個水質素嘅話咧，你個傷口咧，因為佢好細就咬你個窿，因為如果佢咬得你痛咧，你會點啊？即刻就拍走佢啦。咁我俾佢咬過嘛，所以我知道係冇感覺佢咬你嗰下，好細嘅窿。咁跟住慢慢你覺得咧，咦痕喎、哦？咁跟住你先知道。領嘢先見到，哇！咩嚟㗎？咁大條咁恐怖嘅。 當時佢已經差唔多食飽啦。 系啊，我喺度影晒噶嘛，好似我影住佢喺我脚嗰度，跟住我喺度流血噶嘛。嗱、啊，咁如果佢冇呢个水质素 Hirudin 咧，咁你个伤口咁细，一阵间即系好似俾个针扎吉咗啫。 跟住就结焦。 一阵就已经停咗啦，系嘛？咁一停咗，咁只水质点啫？咁佢又吸唔到血，又要再咬过。佢、咬你多，你又醒水，又拨走佢噶嘛？ 佢死埋添啦，系嘛？ 系啊，一手拍落去吓。 系嘛？ 嗱、啊，咁我咧嗰阵时俾佢咬咗，俾水质咧，咁我。搣走隻嘢之後呢，個傷口呢好耐都唔止血，一路呢就係咁流，其實但係睇返個傷口好鬼細嘅咗。 食咗薄血藥嘛。 冇錯。咁我已經搵即係紗布呢撳住個傷口呢，但係撳咗兩個鐘佢先止。 嘩。 流咗兩個鐘。 但醫生佢嗰個咁少薄血藥呢點解可以流咁耐 未勁咯呢啲， 哦呢啲生物嘅、即係勁嘅地方、啊， 因為佢局部咧又唔走咧，留喺嗰度咧，嗰部分就硬係咧停唔到，佢即係 clot 唔到咯。嗱、咁其實咧呢個水質素 Hirudin 咧就係、一個 peptide 嚟嘅 ，peptide 中文就譯咗做肽，所以班友咧就叫咗佢做 啊水質 肽素啦。咁所以水質。即係如果叫水質素，覺得唔夠型啊！ 係有個胎字，好似零舍高科技咁 樣。係啊，嗱咁叫得做胎，你都知道咧 ，peptide 咧就係氨基酸砌嘅。咁呢個咧就有65粒氨基酸咧砌成嘅。咁砌成就係一個酶啊，即係一個 enzyme 嚟嘅。咁呢個酶嘅 enzyme 咧就係抑制凝血凝固嘅 thrombin。thrombin 咧就係凝血酶。 嗯。 哇！咁你呢個水質嘅呢個胎就係一個。抑制呢個凝血酶嘅酶， 哇， 好多酶啊！ 哇，好混亂， 唔混亂係嘛？即係 Hirudin 就係抑制 thrombin 令到血瓊嘅，就係咁啦。 哦，咁即係令到你啲血唔會瓊啦， 唔會瓊啊，係啊。 即係嗰啲負負得正嗰啲， 唔係啊， 唔係 再 negative 嗰啲。咁即係你唔明啊？咁如果 share 都明咧，聽眾都明，咁我繼續啦。 嗯， 费事解释。依家咧都有时咧会喺手术后咧就用呢啲水质嘅。 哦， 咁啲水质咧就真系喺实验室咧培植自家养嘅。 就叫指甲啦， 系啦，指甲咧唔好有菌啦。嗱咁特别系嗰啲即系喺手指、脚趾嗰啲手术咧，譬如切断咧手指跟住搏翻咧，咁因为有时啲血管咧，即系嗰个血液循环唔好嗰啲静脉咧，系啲血翻唔到啊。咁就會變咗咧，積咗好多淤血喺個手指啦。咁佢冇循環咧，咁就算你搏翻咧，有時個手指或者腳趾都會壞死噶嘛。咁、你咧就會咧放一兩隻呢啲咁嘅水質咧，去個手指個嗰度，咁就等佢咧吸住嗰啲淤血，咁你變咗咧就唔會谷住，咁咧就會增加你嗰、那個 即係成功嘅機會。 成功嘅機會啦、 都有真係有咁嘅作用嘅。 其實咧，你哋應該都聽過一隻去淤藥膏嘅。 叫 Herodoid 啊。 聽過， 聽過啦， 係 啊，咁點解 Herodoid 啫？咁就因為 Herodon， 咁 Herodon 就係因為其實就係水質素咯。 哦， 明白了。 咁但係我想問啊，醫生，即係咁由嗰只嘢去到變成藥物，大概都好長。 係啊，因為要改咗佢嘅，因為你唔可以即係咁大嘅 protein， 其實即係有即係有啲其實依家都合成㗎喇，咁其實水質嗰啲口水呢，你唔可以成隻嘢即係拎佢啲口水就我嚟用。 同埋每一隻高份量唔一樣㗎嘛。 咁都就有又唔係爭好遠嘅，不過水質嘅口水除咗 Herodon 呢，仲有好多其他喇喇雜雜嘅，其中一個主要成分呢係 histamine， 即係組織胺。組織胺點呀？痕到痕到爆炸。 跳舞啦。 我嗰陣時俾佢咬完呢，初初唔係好覺啊。咁但係呢佢未食飽呢，我已經開始痕，因為我好敏感㗎嘛。咁我就已經開始痕啦。咁我跟住就見到嗰隻嘢啦，咁我捉咗佢出嚟啦，咁我捉咗佢出嚟呢，咁我將佢擺咗個星盤嗰度呢，咁我就拎把鉸剪將佢剪開佢，咁好多血流滯出嚟。 放咗你啲血。 放返佢啲血囉，我幫佢。咁佢又好肥大呢，一剪完呢跟住佢縮到好細。 即係其實嗰啲血係你啲血嚟 㗎。吓、啊系啊，我只要放翻出嚟，我啲血，不过喺星盘度，我冇理由要翻啦。 系啊，算啦。 吓、啊，算啦，嗰度嗰度。其实我唔介意佢吸我啲血。 其实医生，如果你食咗佢会点咧？ 食咗佢， 系啊，会唔会增生？ 我系有菌嘅、啊， 即系煮熟佢咧。 我系煮熟佢，但系煮熟佢嗰啲系， 佢 嗰个 peptide 就冇用啊嘛，因为 拆散咗噶 啦，因为佢唔系 heat stable 噶，即系用热力就会破坏佢。咁但系咧，佢嗰啲即系口水咧。即係有啲喇喇雜雜嘅，有啲人呢其實對佢裏面啲物質呢係敏感啊，咁可以敏感到呢即係痕死你之餘呢出曬風爛啊，有啲甚至呢可以有敏感性休克可以死人喎。 嘩，咁但係醫生我想問呢，你嗰陣時痕成點？ 嘩，痕咗，我痕咗好耐啊，咁 但 係你咬完之後我即刻 咬㗎喇喎，俾蚊咬係一級，咁佢幾級啊？ 嘩，十級痕啊。 嘩，咁就 係啊。痕到爆，我仲查咗，即係當時我第一次咬呢，咁我就查下喂要痕幾耐，通常嘅話痕24个钟，我痕足3日。 哎呀，轉頭返再講。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埋我哋行茶時間啦。咁啊講到即係嗰個 水質， 水質啦， 吸血， 吸血痕啦。 你吸過未？ 未喎，又 咁呢流啦。 喂，我細個喺新界玩咧， 你竟然都冇， 都冇事，因為我有一次咧係差啲，我睇住佢嚟，我睇住佢嚟噶啦，上嚟即刻。就彈走咗佢，即係呢佢有啲係躝緊上嚟，咁佢就已經彈走咗佢。但係有啲人就因為細個呢喺呢啲郊野地方玩得少啊，咁佢完全感覺唔到啊，咁就俾人吸中啦。不過好難講啊，有時候呢個根本喺個田，就喺啲田野度呢，成日插咗隻腳落去，你完全係冇感覺。 我喺香港係未吸過啊，我吸親都喺澳洲啊。 但醫生啊，我想問呢，以前呢我媽嗰啲講呢，就話被吸到呢要搵嗰種火痰。 係或者搵鹽啊嘛。 係啊，你係咪搵火痰佢？ 唔係。 你係搵咩㗎？ 我係拎個手。 啊、 我用呢三隻手指。即係 手指公、第二、第三隻手指。 同埋中間中指。 三隻手指。 捉住佢頭，佢一戳，就掹咗佢啦。 咁樣戳 出嚟，係啊， 想用信用卡咁樣嘅。 唔得㗎，塞乸嗰啲可能。 捻落去到有咩感覺？漲漲地，好幾好捻。 我當時淨係有一個痕。 哦，理唔到其他嘢啦。 冇，就好憎，因為佢咬到我好痕啊嘛，已經。哦、我就因為好痕，所以我先睇到佢嘛。跟住睇到佢咧，佢已經肥到爆。 應該擠擠下咁樣幾張。 咁我跟住可能你好嘢啊！我真係，我唔將你碎絲萬段咧，我都 係 啊！咁我就跟住將佢擺咗個星盤，跟住拎把鉸剪將佢剪開一個好細嘅。一剪開細，咁佢跟住啲血咧，跟住啲血咧就流曬出嚟，跟住佢仲喺度躝下躝下，都唔死得。卒之我將個碎絲萬段剪開好多剪腸粉咁樣。 嘩， 將個剪 爛絲心頭之 痕。係呀，剪到爛曬。 唔知煮熟咗咩味嘅呢？ 可能你成日咁想食嘅， 唔係即係呢啲咧， 你去釣翻粒嚟食下咯。 唔 係 即係，因為我就喺諗咧，即係唔係你吸咗你嗰啲血啊嘛，你自己食翻即係會唔會食到呢個人有人紅啊，天有天紅啊，係啊，豬有豬紅啊，唔知自己食翻咗咩味啊嘛？ 你唔會咁樣諗嘅，你淨係會啦。要報仇嘅啫， 但係行咗三日， 行咗三日啦，跟住個傷口咧，我懷疑佢有。咁我洗得好乾淨嘅，但係我係拗損咗佢囉。 哦， 即係我即刻 拗損都好麻煩㗎嘛。 啊， 拗損難好佢嗰啲，明白嗎？ 啊， 拗損有排好。 因為佢有冇嗰啲翻痕嗰啲嘅？有陣時俾蚊咬咧，你會第二日、你原本好似好翻啲，跟住第二日起身又好似再翻痕，跟住越即係你拗佢反而食個情況更加嚴重咁樣。 係啊，我已經查曬類固醇啦，咁啦，但係都好痕啊。 嗯， 系啊，咁所以咧，俾佢咬完个感觉都好差。咁我好彩咧就冇细菌感染啦。但其实呢啲水蚤绝对可以带有好多细菌，甚至系寄生虫。咁你无端端咧，如果去内地咧，真系唔好彩吓。如果你净系做传销都唔紧要啦，吓 pyramid scheme 唔紧要。 系， 但如果你真系俾人 sell 咗去做呢个疗程，整几只咁啊， 试下先。 系啊，呢啲水蚤。佢分明係撇局，點會仲係自家養啊？分明喺後面條溪啦、 啊，嗰 度捉翻嚟嘅。 係噃，話是話真係 嘅。佢捉翻嚟，佢冇記認噶嘛？你有冇一個優質嘅標籤？有冇雷射？ 雷射係啊， 冇噶嘛。 反光喎、啊，咁樣啊。 所以你係咪陽澄湖嚟嘅？ 嚇、啊，陽澄湖冇養型啊！佢雖然有個貼紙啫，但係都冇養型嘅，驗唔出 㗎。 依家仲話嗰啲陽澄湖嗰啲大閘蟹個肚底嗰啲嘢係造假嘅添， 嗰啲花 磨佢啊嘛，咩砂紙磨佢嘅啫，咁乞人憎 係 嘛？咁點會有呢啲咁嘅？ 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有聽眾咧，係聽咗呢個之後咧，即係有人同你 hard sell 叫你去做呢樣咧，真係唔好去啊！ 同埋有啲人就會諗噶啦，醫生，例如中風咁，當然呢啲就係揾專業治療啦。另外有啲咧，佢呢類講法咧，好適合另一類，就係嗰啲肌肉痛啊、周身酸痛啊，成日用嗰個講法不通就則痛啊， 血液不通啊， 不通則痛啊， 血氣唔好啊嘛。 誒，我話你50斤啊，可能你血氣唔好， 就放下血啦， 揾嗰隻嘢嚟坑你咳咳咁樣。 會㗎， 你諗下。拔罐都咁有效啦、何況係真係吸你血咁樣係咪 你都好適合去做上線喎、 啊。咩呀 你好適合去做上線呢、啊、你。 咁 你俾人家過好多次上線。 咁你真係仲 知道咁多嘢。 咁話係咪啊、即係我變個口音就 一係你就好有天分，一係你就經歷過好多次先至咁拿手嘅啫。 見得見得多啊嘛，時候好中意喺銅鑼灣咧，見到有啲拉住一個 Gibson 喺度排隊嗰啲咧，我好中意奇聞佢聽下佢哋講乜嘅。佢聽完之後之後就覺得啊，真係好有趣啊！即係原來唔係嘅，其實你唔需要知道嗰樣係咪真係啲騙局。你只係需要，其實原來我發現嗰啲朋友咧，只係需要知道下線還有更多人，係嘛？即係你喺個非洲大草原上面，你唔需要跑得快過獅子，你只需要跑得快過你隔離嗰個，咁就夠啦嘛。佢發現跑得快過佢隔離嗰個實在太多，所以佢哋會好勇敢啊。 係。 啊！ 只要揾到下線就搞掂， 係 啊。不過你咁樣企喺佢哋隔離咁樣聽，唔會好有條人想同佢哋 我有同佢傾偈 㗎，辯論咁樣。 唔係我唔會同邊方辯論啫，又唔係我啲錢，乜佢哋啲錢啫嘛，佢哋走去買啲貨翻嚟係咪？咁啊同佢傾下偈啊， 學下嘢啊嘛， 係咪？ 咁虛心受教咁樣咯，表現得 嚇。佢哋將佢又諗住將平生所想灌輸喺我身上。後來就見到我呢啲，即係最後尾都完全唔落答，就冇辦法啫、不過好有趣嘅，其實你即係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有好多呢一類咁嘅情況。不過嗱，依家除咗你話嚇、會中呢啲招之外咧，亦、都有中另外一招嘅，咁就都係 你中最多啦。轉咗食素之後， 誒唔係喎， 咩唔係啊？ 我係轉咗係有機會中最多，但你聽我平時食啫，我係唔依唔除咗食素之外咧，我唔食生嘢我係唔食生素嘅，點解呢？因為亦都係做得杏林茶嘅關係。你記唔記得啊？我哋有一年咧喺度講起咧泰國啊，食沙律嗰單咧，嚇咗我好耐。哇！我諗起個西洋菜沙律，我有一次就係因為有個朋友就係請我食泰國嘢，就係見到我當堂諗翻起嗰一單新聞，內心驚驚。 一驚完之後咧，我就其他叉燒都係唔食。 雖然佢咁樣講好似好誇張咁、啊，但佢真係有少少驚弓之鳥嘅。佢而家好多嘢咧，即係成日都宣布唔食呢樣唔食嗰樣咧，就因為啊、哎，你記唔記得嗰次講過，或者記唔記得嗰次個報道講過，又或者聽講啲乜乜乜乜，跟住就都係避咗佢先啦，避之則吉。 係啊係啊。 但乜我哋唔係秉承咧，叫人唔好做，但係自己做嘅咩？ 佢戒咗呢樣嘢啦，係你啫。 佢秉承係盡量即係差唔多冇選擇佢食嘢，嚟嚟去都嗰啲嘅嗰幾樣嘢。 哦，咁我知啦，所以阿 Ken 依家多咗好多 DIY。 嗯， 係 啊， 係 啊，係 啊， 啊， 啊， 啊，你知唔知啊？係、啊、 高手 DIY 高手。 我呢排成日都大餐盒啊嘛，我仲研究 健康多健康啲啊嘛，多啲 DIY 係嘛？ 哦，咁啊係啊，醫生又講 DIY 健康。 係啊， 我秉承幾樣好多樣嘢都 DIY、嗯。我真係發現個人啊，精神咧爽朗咗，係嘛、嗯？身材又好， 各個層面上都進步咗。 係好啦，講翻我哋今次要講嘅題目。 係啦，想講嘅就係一個理工大學做嘅一個調查啦，咁其實刊登咗喺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旗下嘅 Eurosurveillance 嗰度嘅，咁就講緊咧，佢喺2015年底到2016年嘅5月咧，就喺深圳啦，同埋香港嘅超級市場啊、街市啊，同埋一啲濕貨嘅檔攤等等咧，就抽取咗1371個未煮熟嘅食物嘅樣本化驗啊，咁啲樣本咧就分為有肉類啦，同埋其他，咁肉類咧就有豬、牛、羊、雞，其他咧就係一啲菜啊，同埋豆腐咁樣兩大類啦。 嗯，咁就原 來呢冚唪都係即係除咗豬牛羊雞咧、啊，就係、是、Ken 常食嘅嘢啦，係咪、啊、蔬菜啊、豆腐 啊， 啊， 豆腐係啊， 係咯、啊，成日食噶。 嗯，咁、嗯、但係呢啲裏邊會見到啲乜嘢咧？好似 咁，我哋就發現咧喺首先講香港抽取嘅樣本裏面啦，有215，咁即係全部就有517個樣本啦，咁有215個樣本咧就驗出細菌帶有 MCR1 嘅基因啊。咁呢啲係咩嚟嘅？就係、是、一種暫時咧冇藥冇咩冇藥可以消滅嘅一種係啦，呢啲超級惡菌嘅人啦。咁、那個數量如果計翻百分比嘅話咧，就係、是總數樣本裏面咧嘅42%咧就驗出呢一種基因。 搞錯啊！嚇，517個樣本有42% 有啲抗藥惡菌嚇， 係啊， 咁恐怖嘅。 會諗起都佢唔係佢個基因呢樣嘢， 係 啦，即係但有個基因之後，佢中咗招嘅咯。 嗯、 或者佢都有啲咁嘅近親喺嗰度附近，即係經過嘅咯。 嗯， 嗱，咁豬牛羊雞就好少生食嘅，但係蔬菜都會嚇。 醫生，豬牛羊雞啊，即係嗱，當然豬羊雞可能會少啲，牛啊真係有，好多人生食啦。你有冇見打邊爐嗰啲咧？我有一次見到一個打邊爐，即係去咗一間名店啦。咁當然。即係唔係食到你肚屙嗰間啦，但係喺附近啦，咁、那個老闆呢就好粗口下嘅，咁呢就見到我呢將所有嘢都打到好熟， 嗯， 咁呢 就粗口嚟啦， 即係就拍我膊頭啦，就問下我係咪一個男人嚟嘅咁樣，咁、 嗯、 我就話喂老闆同你咬下手瓜，跟住佢就用個粗口話唉唔係講啲呀咁樣，咁就真係好開心咁喺度講。咁佢又教我在座嗰啲即係朝頭早嗰啲同事點樣去食一個好味嘅嘢嘅時候呢，嘩我見到佢呢我真係歎為觀止，佢就咁攞一個筷子，然後攞住啲肉咁兩三秒，跟住就擺落口、 嗯、 然後以示佢自己嗰個男士嘅豪氣、 嗯、哼， 然後加杯酒，嘩咁佢就覺得即係好生猛啦。 咁唔係淨係中國人係咁嘅，其實鬼都係咁㗎嘛。 係啊， 外國人都有， 外國都係咁。 Beef carpaccio 都係生㗎嘛。 喂，同埋嗰啲即係豬啦，紅書之前去過西班牙啦， 係 啲西班牙仲要食粉紅豬嚇、 啊。其實我都好驚啊，都食咗好多次啊。 啲粉紅豬啊嘛。 嗯。 轉頭快再講啦。 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紅書兒。 好，翻返我哋杏林茶先啦。 嗯。咁啊，呢、這個即係成理工大學做嘅研究咧，真係嚇死人啊！ 嗯， 即係42% 嘅樣本都有呢啲抗藥惡菌。 呢個講緊係香港抽驗嘅樣本。 嗯， 係 啊。 咁其實佢講緊嘅就係一種 MCR1 嘅基因啦。咁呢種係即係佢發現啲樣本裏面啲細菌有呢一隻基因啊嘛。咁係咩嚟嘅咧？咁其實係一種變異嘅基因嚟嘅。咁好多時候咧都會喺大腸桿菌裏面出現嘅。咁其實例如啦，成日都被即係當係最後防線嘅一種抗生素咧，多黏菌素咧。 對呢一種即係帶有 MCL1 基因嘅細菌咧，其實個效用咧都極微嘅，咁所以咧就講到佢好似即係好難醫啊，差唔多冇得醫咁樣。 係啊，因為諗起又覺得都幾恐怖啊嘛，即係如果無端端中咗之後，仲要冇藥醫喎，係嘛？咁啊，可以點算咧？ 係咯，就講緊即係香港嘅樣本就總括嚟講咧，就有42% 驗出啦。咁如果分翻類啦，即係肉類同埋其他咁，即係包括海鮮啊、蔬菜、豆腐等等嘅，即係呢啲啦。咁喺肉類裏面咧，其實如果淨係計肉類嘅話咧，就有52%咧就驗出有呢一種基因嘅。咁如果係其他嘅話咧，就13% 咁樣。咁所以計出嚟條數咧 ，overall 就42%。 啊，先講講啦，肉類嚇、超過一半係有呢個抗藥惡菌嘅。 嗯。 咁呢個代表咩啫？啊！ 呢個代表 首先肉就有菌啦，啊，即係生食唔得啦。咁我哋成日食埋曬啲即係生牛肉啊，或者係咧嗰啲特別係係咯，粉紅豬啊咁咧，其實食好多菌噶啦。咁有菌都唔緊要嘅，但係你仲係有啲咁嘅抗藥基因。 係啊。 咁呢抗藥基因點解咁多啊？你話？ 因為佢平時食開就係嗰啲嘢。 冇錯啦，就係即係呢啲動物根本咧，啲禽畜咧就係成日都食抗生素，咁啊食到咧，即係選擇性多咗好多啲菌咧，就係有啲抗藥基因。 係啊，因為有時候咧聽完之後咧，你會覺得咧，即係當然而家好多人即係都好考究啦，食嘢裏邊又唔知食幾多個月嘅豬啊，又啲咩23個月嘅羊啊，即係嗰啲咁樣。 啲豬仲要本身係食啲乜嘢嘅咧？ 係啦，咁即係佢話咁樣話俾人聽咧，咁可能係有欺詐成分啦。咁但係你話嗰啲肉裏邊，可能佢就由細到大就係食呢啲，可能加咗料嘅一啲距離嘅飼料噶啦。咁就有機會，原來真係全部都有呢個情況咧。由一出世裏邊就係食呢啲噶啦，咁樣。咁因為佢生命周期太短啦，你得嗰幾廿個月命咁樣，咁你就已經俾啲人類咁食，即係食咗啦咁樣。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邊，原來佢殘留咗一樣嘢，就係有機會殘留咗呢啲嘅即係抗藥嘅惡菌喺度。如果你有時咬好似一煮唔熟啊，咁就可能真係出現咗一種咁嘅問題啦。 係，其實今次研究團隊都指出話，因為長期用呢啲黏菌素作為一啲可能禽畜嘅一啲激生素啊咁樣啦，咁呢啲 MCL1 咧就好大機會就係源自於動物嘅腸道裏面嘅，譬如大腸桿菌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就入咗去由食物鏈嗰度，跟住或者喺動物同人之間嘅直接接觸，咁就傳咗俾人類，或者咧又通過一啲污染嘅淡水或者海水系統咧，咁就污染啲蔬菜同埋海鮮等等。 哦，即係話咧，即係蔬菜都有嘅，因為喺同可能都附近，即係附近養佢哋，即係話點啊係嘅。有時候你個農場裏邊嚇有呢一個禽畜咁樣，咁啊有機會附近種埋菜啦，唔好嘥啦，大便點會嘥啫係嘛？啲大便用埋噶嘛，咁大便用埋之後就哎呀咁啊出事啊！ 咁頭先就講咗即係香港嘅樣本嘅一啲結果啦。咁深圳嘅樣本又點咧？咁總括嚟講咧，咁就有 29% 嘅樣本咧就含有呢只 MCL1 嘅。咁如果淨係計肉類嘅話咧，就65%。咁如果淨係計肉類嘅話咧，就係即係內地啲肉類嗰個 percentage 高過香港啦。咁不過總括嚟講嘅話咧，香港就話42% 啊嘛，深圳嗰啲樣本咧就29%。 醫生點解 明嘅嗱？因為咧。香港嗰啲即係來源啦，好有限，可能嚟嚟去去咧， 都18-8個， 嗰即係幾間 供應商啦，供應場。 咁但係咧，你喺深圳攞嘅樣本咧，可能佢喺全國唔同嘅地方去咯，咁所以變咗有啲咧就係冇咁多抗生素喺個環境，咁所以咧就冇咁多抗藥惡菌咯。 嗱，咁依家咁樣，咁可以點算咧？咁樣 嗱，如果佢淨係喺肉類，咁我都話好似你咁轉下食齋啊。但係依家唔係喎，蔬菜豆腐嗰啲一樣都係有喎。 醫生，我想好似我咁啊，例如我食熟齋得唔得咧？ 你食熟齋係得嘅，咁你煮死咗個菌，咁 嗰鍋喂嗰烹羅漢齋冇嘢啦啩？ 咁你煮死曬啲菌就冇嘢嘅。 我因為我真 咁你唔好食沙律咯，以後 我真係避 你真係 避避咗好耐 㗎。唔食沙律嚟， 係啊， 你好嘢啊！ 係啊， 你想活到幾歲？ 唔係我想 你一把年紀啦。 唔係我想活到幾歲？我係唔想肚屙啫，老實實，即係唔關事嘅，即係。突然間冇咗，咁你都冇所謂啊！最慘就無端咧又屙，又要搞住你個肚，同埋你知啦，即係 冇咗我哋即係平時食開嗰啲嘢嘅時候呢、嗯、之前呢搞你幾日咁大囉，你個肚肌啲咕囉好麻煩，佢好似有啲聲咁成日都幾咕囉，咁但係而家就可能會 有啲杏林茶秘方， 有啲我哋啲秘方杏林茶就話好啲啫，咁但係之前真係冇㗎嘛、嗯、搞你幾日真係好煩惱㗎咁、嗯啊、所以呢大家諗住如果而家呢即係聽到呢、這、一個消息之後呢，我諗大家盡量煮熟啲嘢食啦。咁同埋尤其有啲朋友而家好鍾意流行話食生嘅嘢咁樣返返、嗯、原始人嘅階段，我有啲朋友啊我喺度講啊，唔怕食肉嘅， 但原始人冇抗生素。 係啦，我就話原始人冇抗生素㗎嘛，原始人冇抗藥惡菌㗎嘛，但係原始人得三十零歲命嘅嘢。咁就同佢講你早仔人間消失咗啦咁樣。咁佢就話猜過我啊。咁就再奉勸大家煮嘢食就煮熟少少啦。好啦，我哋今晚杏林茶時間又差唔多，聽晚同樣時間繼續，拜拜。